叶修这嘲讽说得贺武队长武帅心里咯噔就是一下，这个交换确实挺不平衡的。兴训的治疗那多垃圾啊，可是眼下除了这样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吗？比赛之中大计犹豫不决呀，武帅在决断方面还是很果断的，心里虽然犯了嘀咕，却没有犹豫不决，继续领着队员向小手冰凉冲着去。 安文一这二话不说，人刚冲上来就刷一下给自己的小手冰凉一个大治愈，生命拉得高高的。再然后贺武开打，而后望着星星那边的进度，武帅泪流满面。这哪是什么交换平衡不平衡的问题呀？这交换能不能完成都是问题，人家那围杀的进度比他们快多了。带走！武帅连忙指示着。 他们这一边打一边还把小手冰凉往园里推，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击杀。来不及了，安文义那个平时拼尽全力打比赛都驾驭不好场面的安文义，此时居然还有空暇在公共频道打字，而且是在自己角色被围攻的时候。确实，还是有些来不及。武帅也不缺判断力，只是极力想要争取一下而已。 直至安文义这话一出，他就明白，一切星星都算得清清楚楚了，自己所做的都只是徒劳而已。到此为止了，武帅心里清楚，这场比赛的胜负在此时恐怕就要决定了。武帅叹息着，跟着就见自家的治疗终于是倒下了，而小手冰凉呢？ 被他们围攻，却还剩着三分之一的生命呢。如果像他们那样做呢？武帅突然又有了想法，想学习方才星星围攻他们鹤舞治疗时的做法，但还没等下令呢，一道卫星射线就已经从天射下，光柱旋转扩散，鹤舞的几位下意识的就开始闪避，围攻，简简单单就这么破了。没办法呀。 没有治疗了，武帅发现了他们此时的状态和之前的星星有什么不同。星星那时有治疗在助阵，而他们的治疗则是被切断在了包围里，所以人们能和他们打起消耗。可现在，就算他们把小手冰凉锁死在包围内，可他们也没有治疗支援，硬顶着要执行这包围，只能让他们的生命损耗更大。真的不行了。 武帅又一次觉得到了终点，而这一次他也终于没有再受别的启发。鹤舞第六人赶到时，他们人数劣势，还没治疗，根本无力再扭转局面。而那个被全荣耀视为水平最低的牧师小手冰凉，让武帅心生向往。此时的他们，哪怕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牧师，他们会输吗？绝不会啊！ 不甘心，但也只能倒下。鹤舞最终还是没能在团队赛中战胜星星，1-9惨败。赛后的记者招待会，记者询问武帅对这场比赛的感想，武帅随口说着场面话，但是说着说着，渐渐认真思考起来。这场比赛团队赛的赛点究竟是哪里呢？明明一开始打得极其顺利，轻松送走了对方一人。 这样的领先局面怎么最后就兵败如山倒了呢？武帅将自己的思维拉回比赛，想到当时那一幕，他们送走了星星的镇鬼一寸灰，炸为海无量，引到居魔校，然后围上，再然后居魔校随便一巴掌就冲出了他们精心准备的包围，原因就是那个拦截的角色莫名其妙中了神圣之火，技能用不出来了。 比赛中已发生的状况没有时间太去细想，鹤舞随便以为了一下是军魔校千机伞上打上的技能，但是真是这样吗？武帅仔细回忆当时那一幕，军魔校被围，立即就要往外闯，神圣之火这么一个需要读条的技能，他哪有停下来吟唱？是小手冰凉，是安文义。 那个没水平的牧师，居然在那个时候那么巧妙的放了一个神圣之火，配合了军魔校的攻击，不费吹灰之力的把他冲出了包围。是的， 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再然后，星星反击，打散他们阵型，比赛形势立即就被翻转了。赛点就在军魔校瞬间破开他们包围的那一下，而这正是那个他们瞧不起，或者说整个荣耀圈都不当回事的牧师做出来的。如果不是他那一下，叶修纵然水平再高，也不可能一巴掌就推开一条路。贺武哥几个那也不是菜鸟啊，那家伙运气那么好。武帅想通了问题，最后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说到底他还是不相信安文义有多大能耐，认为他只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。只是问题都想到这儿了，他情不自禁就要多想想小手冰凉这场的表现。而后他发现，他之后一次又一次多次出现在关键的节点上。我们是输在了那个牧师身上？ 这不可能， 吴帅脱口而出。 什么不可能？你刚才说什么不可能？ 记者们此时正在听贺武另一位选手回答问题，突然就听到武帅这脱口而出的一句，立即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武帅这边。 星系的牧师选手不简单， 武帅说。众记者晒笑， 这是干嘛？ 没打过星星，所以连星星身上的大短板也不认同了吗？真是小家子气呀、啊！你们的实力打不过星星，也不会招来什么非议呀、啊，用得着这样去辩解吗？武帅的话完全没有激起众记者的兴趣，他们继续着他们的采访，直至贺武的结束，星星的再开始，然后他们听到叶修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对安文义的表现。 今天的胜利多亏了安文义的出色表现。 安文义出色表现，这俩词儿放在一起怎么就觉着这么犯冲呢？真的可以写在一起吗？众记者一时间都有些晕。 怎么居然没有人察觉？ 叶修看到记者那面面相觑的模样，很诧异地问着，而后又追问了一句， 你们看比赛了吗？当然， 众记者回答。 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出来了吗？ 叶修这时忽然问向联盟方面的工作人员。 哦，出来了， 那人回答。 团队赛的 MVP 是 安文义。 啊，众记者哗然。 很高兴联盟认真观看了比赛， 众记者大窘。这场比赛安文义竟然是 MVP， 众记者忘了采访，议论纷纷。但是大家对比赛中安文义的表现都只存些模糊的印象，实在是因为他们观看比赛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一种心态。比赛本该是欣赏的，但是对安文义他们全无这种心态，以及与他们这些也算是荣耀方面的专业人士，最终竟然连本场团队赛的 MVP 都没看出来，弄不清所以然，这招待会几乎都没法继续了。记者们只好拿出一些照本宣科的问题，比如询问安文义如何看待自己本场比赛的发挥。 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， 安文义说。 哦，能详细说说吗？ 记者们问。 你们还是再看看比赛吧。 安文义无语了，这还要言语来描述细节？不是他不屑，他是挺不好意思的，因为那些是他的闪光量，他总不能张口就说在最关键的时候多亏了我的一个神圣之火这样吧。他是安文义，不是魏琛。招待会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，记者们到最后心里还在疑问，不知这场比赛安文义怎么就成了功臣了。结束后他们纷纷迫不及待地重温比赛，而有了这种挑选亮点的心态后，这些专业人士很快发现他们在这场比赛中到底错过了什么。这简直太不专业了。 安文义 是找到感觉了？ 记者们疑惑道。这个几乎让整个荣耀圈都觉得是个拖累的安文义，突然就成了团队 MVP， 这个变化有点太生猛了吧。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已经在脑海中构思这篇有关安文义的问题了。星星和贺武的比赛那原本不是什么报道重点，但是安文义成了这场比赛的 MVP， 这个话题可就有些了不起了。而要在本轮中找个精彩激烈的重头戏，轮回主场对微草，霸图主场对蓝雨可是超级对决。最后两场比赛都是主队获胜，最终比分都是7-3，而微草擂台不败的记录在这一轮终于是被打破了。本联赛的各种变态连胜记录，截至本轮比赛只剩叶修的个人赛连胜还未受狙击。就在这轮比赛中，连打弱队耀武扬威的呼啸战队终于吃了亏，而这次战胜他们的对手却绝不能说是一支强队，神奇。本赛季的新队在自家主场竟以7-3打败了呼啸，前加世选手之间的对抗最后竟然是看起来比较落魄的，流落到神奇的这几位赢得了胜利。连克弱队伪装的挺强势的呼啸这阵一输，在积分榜上立即换了一名，此时第七，积分148分，之后是和他们只差一分的百花，再之后第九名正是最近强势崛起的301，在本轮主场8-2击败黄蜂后，距离季后赛区只差7分。不过这一次301队倒是没有再出舍命一击的狠招。